第七集，重建暴风城。联盟军队的统帅白银之首圣骑士图拉扬十分困惑地看着面前的这个小个子侏儒，他叫格尔宾·梅卡托克，是一名工匠，负责建设一套能将暴风城与铁卢堡连接在一起的交通系统。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是老鼠的问题。 你说有野生动物会威胁破坏整个地铁轨道的建设项目时，我还以为你在地下湖里遇到了麻烦，或是什么其他生物呢。你确定你说的是老鼠？ 我当然确定，那些祸害太可怕了，我们发现的一些尸体竟有这么大。 梅卡托克耸了耸肩，将双手分开，比划出大约六英寸的宽度。当然，对于侏儒矮小的身材而言，这个尺寸确实挺大的，但是为了区区老鼠的问题，居然要招来联盟的将军开紧急会议。图拉扬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些和矮人关系密切的侏儒们。几年前，梅卡托克在矮人国王麦格尼同胥的支持下来到了暴风城。从他表现出来的样子看，侏儒应该是一群充满好奇心的古怪家伙。在图拉扬的印象中，梅卡托克是个生性乐天的人，他说话很快，喜欢用一些图拉扬完全听不懂的术语。这个侏儒代表站起身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图拉扬的屁股高。现在他坐在一把大椅子上，几乎完全被这把椅子吞没，一双亮闪闪的眼睛和桌面平齐。说话间，梅卡托克发起火来，径直爬上了桌子，指着他到场后两分钟就铺开的那张设计蓝图。 这些老鼠已经完全侵入了我们的原型机，这里、这里和这里的线路都被咬坏了。事情发生后，我们派出过一支队伍，但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我们没办法把这些老鼠捉出来，也无法进去修复机器。这些邪恶的家伙会让我们损失很多兄弟。 梅卡托克用严肃的眼神表示事态严峻，图拉扬点了点头。第二次兽人战争之后不久，有人提出在暴风城和铁卢堡之间建造地铁的意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暴风城的重建工作正在进行，但是进展缓慢，从铁卢堡到暴风城的运输路途漫长而且充满危险，同胥国王对他向盟友提供的物资总是无法准时到达感到非常恼火。那个时候图拉扬就对此无能为力，而现在每当梅卡托克向他汇报进度或者出现的难题时，他依旧有这种感觉。他是一位圣骑士，一个天生的战士，一个受过训练的牧师，他对简单的建筑都知之甚少，这个矿道地铁系统更是远远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尤其梅卡托克的语速还那么快。图拉扬发现侏儒们的智商非常高，如果这个梅卡托克拟建的精妙装置哪怕只实现他所描述的功能的一部分，他都愿意相信这个项目的价值。他想起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对话。 梅卡托克，请你告诉我这个系统有多安全。 嗯，好吧，我们的技术非常先进，我敢打赌它到最后一定会非常完善，和其他最安全的侏儒产品一样安全。 图拉扬能从他的语气中听出来，这玩意儿可能并不是那么安全，但他既非建筑师也不是工程师，所以这个项目还是启动并进行了下去，直到出现了老鼠的问题。 我明白，这老鼠确实很大，按身形比例来说，他们对你们的威胁要比对我们的威胁大得多。我们不会任由老鼠继续肆虐，我会派我的人跟你一起回到铁卢堡，他们会捕杀这些畜生，并帮助你们完成修复工作。 谢谢，简直太棒了，项目建设马上就会回到正轨了，然后我们终于可以着手解决令人讨厌的地下水问题了。 嗯，去和我的助手阿拉米尔说吧，他会安排的。 图拉扬看着侏儒离开，然后回头看着他的信件，一共有数十封，来自不同的人，向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需求。他伸出手拨弄着自己的金色短发，叹了口气。 或许出去散散步会对他有好处。图拉扬走到室外，外面虽然云层很低，但是空气极其清新。他来到运河边，凝视着粼粼水面上自己的倒影，很显然这里的水已经被净化过了。两年前图拉扬带着部下进入暴风城，在那之前他还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不知道这座城市倒塌之前是什么样子，因此他并没有觉得震撼。但那个时候这座城市的场景令人惊骇，这条著名的运河已经被石头、木材和泥土以及污损的尸体塞满了。后来死者被郑重地安葬，砖石瓦砾也被清除干净了。如今运河再次恢复了畅通，将城市的各个部分连接起来。图拉扬将目光投向了城中红顶白墙的建筑，那些白石头在昏暗的光线下微微发灰。诸多勤劳的同居矮人和梅卡托克一起来到暴风城，住在圣光大教堂旁的矮人区。图拉扬在隆隆的雷声中走进大教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座辉煌的建筑。这是第一批整体竣工的建筑之一，它在兽人战争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即使这样，这里仍然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敌人没有察觉到大教堂地下巨大的空间和墓穴，数十个人曾经藏在里面挤成一团，被石头遮挡住，躲过了上方兽人的杀戮。在重建初期，这里也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容纳难民的建筑物之一。即便是现在，当人们生病、受伤，或者像图拉扬一样需要一些心灵启迪的时候，他们也都会聚集到这里。陷入沉思的图拉扬突然被人撞得一个踉跄，这时他才注意到身边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对不起先生。 撞得这么有劲儿，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是的先生，我希望如此。哎，先生，您认为在我长得足够强壮能去上阵砍杀兽人之前，他们会不会已经灭绝了呢？ 我相信你能很好地为联盟效力。 复仇的执念、燃烧的怒火和强烈的欲望曾经使图拉扬失去了更多所爱之人，他不希望孩子们过早地被种族仇恨所影响。他把手放在女孩头上，低声祈祷着，光芒在他手上闪烁，圣光之力瞬间笼罩了女孩。图拉扬举起另一只手，同样祝福了那个男孩。两个孩子注视着他，目光中充满了敬畏。 愿圣光保佑你们，现在你们两个最好马上回家，看起来要下雨了。 谢谢圣骑士先生。 男孩点点头，抓着妹妹的手朝家的方向跑去。图拉扬发现他们就住在大教堂旁边的那栋楼里，那是一座孤儿院，这么多的孤儿，这么多逝去的生命。雷声再次隆隆地响了起来，霎时间大雨如注。图拉扬叹了口气，拉开斗篷罩住自己，快步跑上了教堂的台阶。短短几步路，他就被淋得全身湿透。建筑中传来熏香的气味和人们柔和、轻微而飘忽的颂唱声，很快使他平静了下来。他已经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战斗，习惯了出没于那些浑身沾满了自己或兽人鲜血的人群中。而此时回到教堂的感觉，让图拉扬回想起他当初作为一名普通牧师的情景。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图拉扬在教堂里看到了他的兄弟们，白银之手骑士团的其他成员时，他的嘴角浮现出了温柔的微笑。白银之手在这里忠诚地履行着职责，一如在战场上一样坚定。三年前，大主教阿隆索斯法奥创立了这一组织，并命令圣骑士们帮助那些饱受战争侵扰的人们。环顾四周时，图拉扬还看到了他的老朋友光明使者乌瑟尔。通常图拉扬看到孔武有力的乌瑟尔时，他往往全身战甲，挥舞着他的武器， 以强大的圣光之力攻击着敌人，海水一样的深蓝色眼睛里绽放着激情。而现在的乌瑟尔只穿着简单的长袍，正在照顾一位看上去筋疲力尽的女人，用湿布轻轻擦拭她的前额。乌瑟尔的另一只手里好像抱着什么东西。图拉扬走近之后，才看到原来他怀中抱着的是一个婴儿。这个婴儿的皮肤仍然带着出生时的斑驳痕迹，刚刚成为母亲的女人疲惫而开心地微笑着，伸出手去接她的孩子。婴儿响亮的啼哭声听起来仿佛一首热烈而甜美的希望之歌。乌瑟尔将手放在女人身上，就像图拉扬刚刚对那两个孤儿做过的一样，以圣光祝福她和她的孩子。图拉扬意识到，乌瑟尔在战场上能够娴熟地使用圣光攻击敌人，保护己方，在大教堂里他也能够同样娴熟地把新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这就是圣骑士的双重职责，既是战士又是治疗者。